奉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我却赐你多福，故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，并在牺牲，冤恨你者却是绝后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